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，让戏剧帮您实现；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，让戏剧为您上演；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，让戏剧给您带来；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，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。听舞台上的故事，体会戏剧中的人生。欢迎进入戏剧空间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戏剧空间，编辑北威，主持小林，欢迎您收听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请您继续欣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70年代排演的话剧《蔡文姬》的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。 怪可怜的，谢母在南匈奴12年呢。你说他今年有多大年纪了？ 他算来怕是有31、32了。我记得是在他父亲从军的时候生在朔方的，那是光和元年，他父亲在朔方9个月，朝廷赦免了他，但是在回来的路上又得罪了五原太守王志，他们又要杀他，弄得在江海亡命12年呢、直到兴平元年才回到了洛阳，但回来之后又被董卓强迫利用了，实在是可惜呀。 他为什么不逃走呢？就像你当年那样。 那文人的短处他就在这儿了。不过他还是想逃走，但是没有下定决心。 在他亡命这12年当中，文姬是一直跟随他父亲的吧？ 那是当然了。不过到了洛阳之后不久就又分开了。他父亲是在兴平元年3月随朝廷迁都到长安，文姬就留下了。 是 文姬是在兴平3年嫁给了河东魏忠道，不久他父亲在长安遇难，他母亲赵五娘也跟着死了。蔡伯斋的死实在是一件大损失，他的文章和学问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。 我听说蔡文姬自己也是很有才学的。 他小的时候就很聪明，能够过目成诗。我现在看他这首《胡家十八婆》，使我感觉到蔡中郎是有一个好女儿啊。这也是艰难遇成了他，就在他父亲死后的第2年，他又把丈夫死掉了。 哎呀，真可怜啊。 丈夫死掉之后回到了陈留，不2年就沦落到南匈奴去了。 哎呀，这个孩子真是灾难重重啊。 是啊，我也可怜他，所以这一次我派人到南匈奴把他接回来，他回来之后是可以继承他父亲的遗志，做出一番大事业的。蔡伯斋不是想撰修《续汉书》吗？这个对他不是最失宜的事吗？ 不过我听说他在南匈奴这12年当中已经生有一儿一女，这一次孩子们能够回来吗？ 不行，那边的左先王不肯。 这不又是一件伤心的事啊。 是啊，他这首《胡家十八婆》就是写出他这天大伤心。 算来他要比我小16、17岁。你说我是把他当成妹子看待，还是把他当成侄女儿看待？ 当然是当成侄女儿了吧。 蔡伯家和我是忘年之交，我把蔡文姬当作自己的亲生的女儿看待呀。 是。 好事啊，好事啊。我呀，欲问天，天苍苍啊，上无远，举头仰望啊，空云烟。 值得你这样欣赏的诗，那一定是顶好的。 实在是好得很，实在是好得很。请别子啊，回故乡，旧愿平啊，新愿长。气血仰头啊，树苍苍，不为生我吧，独立此音。哎呀，简直的是学写沉底，天与地隔呀，子细母动，苦我怨气呀，好欲长空，六火虽广啊，受之盈不如。 多么悲哀呀、 这时候曹操的儿子曹丕进来了。 父亲，遣胡副使屯田司马周进迎接蔡文姬回来了。 怎么、蔡文姬已经到了吗？ 是，我和你母亲刚刚还在谈到他呀。周进到府报道，成交了这份表文。怎么南匈奴右贤王去威也到了。 董事没回来吗？ 表文里说他在华阴失足落马，左胫骨折断，需要留在当地治疗。 好，你把他念一遍给我听听。 是，戴罪之董事，诚惶诚恐，死罪死罪，顿首禀过丞相曹公麾下。卑职从长安赶赴华阴途中，不幸失足落马，致左胫骨折断，不能行旅。 怎么？ 遵医嘱，当留华阴治疗，恐需一月方能治愈。承其已颇，不敢忌言。今遣副使屯田司马周进护送蔡延回业，先行报命。南匈奴呼出权单于所遣报聘使者右贤王去碑，已由周进导引进谒，所供方物由周进面陈。卑职一旦痊愈，即回业听受处分。卑职董事诚惶诚恐，死罪死罪，顿首顿首。建安十三年四月十日。 好，那位周进，我现在就接见他，你派人把他引到这儿来。 是， 还是让我替你去吩咐吧。 也好。 子桓，你留在此地。 是，母亲。 子桓，这首诗你看过吗？ 哦，胡家十八坡。董四送来的时候我已经见到了，而且我还抄了副本。 哦，怎么你也很欣赏吗？ 我认为这是自离骚以来最好的一首诗。 你很有眼力啊。我看你们那一批文友像王粲、刘桢、阮瑜应唱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写得出来哦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没有那样的经历，也没有那样磅礴的感情。据我看，自秦汉以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。司马迁的文章是好的，但他的不是诗。 那么 屈原、司马迁、蔡文姬他们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写，而我们的文字只不过是用笔墨在写。 你这个见解很好啊。我怨气呀，好欲长空，六火回广啊，受之盈不如。好诗啊， 的确是一首好诗，但是我特别欣赏的是他这第十坡。城头烽火不曾灭，将义征战何时歇，杀气昭昭冲塞门， 胡风夜夜吹边月，这些个诗句多么精巧，多么和谐。 我看他的长处就在善于运用民间的歌谣体。 是是， 像这七言一句诗，在西汉末年的歌谣里边，铜镜铭文里边早就有了。 是是， 但是一般文人学士还不敢采用啊。你那两首艳歌行是七言诗啊？道法写得不错，但是也只有这么两首哦。 文人学士总是墨守成规呀、啊，四言诗固定了1000多年，近年来才着重五言诗。七言诗要是被人看中，那还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代。哎， 这些个都是技法上的问题，可以统称为有多创的风格。 是， 但是这首《胡家十八婆》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感情、有思想。嗯、这个里边包含着有灭神论的见解呀。 是啊，他的胆子真是够大的，他连天地鬼神他都咒骂。 嗯，我欣赏他的正在这些个地方。但是他会受人排斥的恐怕也在这些个地方。 是是是， 启禀丞相，屯田司马周进奉命觐见。 好，请他进来。 是，周司马觐见。 小官周进恭候丞相万福。 好，辛苦了。 是， 恭候武官中郎将 起居。 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到这边来坐，我们仔细地谈谈。 不不不不，小官不敢领座。 哎，不要拘于形迹吧，恭敬不如从命啊。 啊，那小官就遵命。 你们是今天到达的吗？ 啊，是是是，是今天。 嗯， 哎，啊，走。是是。是今天下午申时出客到达的，离开了龙城一共走了45天。哦，南匈奴的呼噜泉单于要小官代答他的敬意，恭候丞相万福。 那真是多谢他们了。 是是是，来的时候他们贡献了黄羊250头，胡马薄皮骆驼20头，并由右贤王去碑率兵护送，这些个贡品都已经妥帖的点交了。 那么那边的情形怎么样啊？ 据小官的管测，呼噜泉单于和右贤王去碑他们是心向于本朝的。这是由于三郡乌桓平定，而这一次呢，丞相又以隆重的玉帛赎回蔡文姬，所以他们对于丞相那真是畏威怀德呀。这次呼噜泉单于要右贤王去碑率兵护送，这也就足以表现了他们的诚意了。 就这次吧， 丞相。 那么那位左贤王的态度怎么样？ 此人的态度小官觉得是不大佳妙。赎回蔡文姬他是不同意的，做了种种的刁难拖延时日，最后小官只好这样的对他讲啊，你如果不放回蔡文姬的话，这后果是严重的。曹丞相大兵一到，你们这儿就要玉石俱焚了。 他等等。 曹操猛一抬头，吃惊地看着周进。 你跟他们说过这样的话呀？ 是是是，那是在最后一天才这样说的。当时小官看见左贤王实在是桀骜不驯。不过我这样说过以后，他的态度倒似乎反而是更妥帖了。哎呀，左贤王这个人实在是傲慢啊，他居然要以冒顿自居，这也就足以想见他的野心勃勃了。 哦，他是在追慕他的祖先。 正是这样，正是这样。所以小官曾经向呼噜泉单于说过，像左贤王这样的人他不会成为冒顿，他倒有点像前不久被丞相临阵斩首的三郡乌桓的单于。 怕顿了。哎呀，你还很有风趣哟。 是是是，但是冒顿在匈奴的本音应该读成默读、 啊这是小官有失检点了。不过小官听见呼噜传单于和右贤王去碑，他们也这样称呼左贤王的，叫他做矛盾。 那不过是他们在和左贤王开玩笑啊。 是是是是， 好吧，现在请你谈谈蔡文姬的情形吧。 看来还好，长途跋涉倒还没有生病，这是托丞相的鸿福。 他这是胡家十八婆， 是 前几天董督宇从长安派人送来， 是 我刚刚的看到。这首诗你也看过吗？ 看过的看过的，文姬夫人沿途都在弹唱。 那么正经司马、你觉得这个诗怎么样啊？ 小官不通音律，也不大懂诗。不过据小官看来，这个诗好像是很悲哀。是是是，好像是很放肆，似乎他有失温柔敦厚的诗教。 你这倒也是这么一种看法。 是是是，据小官看来，蔡文姬夫人本人似乎有些不大愿意回来，所以在她的诗里面那是充满着怨恨，甚至有说她的怨气之大，连宇宙都不能容得下这样的话呀。 他不是无日无夜都在思念自己的乡土吗？你看他这个诗里不是写着吗，雁南征啊欲济边心，雁北归啊未得汉阴，雁飞高啊鸟难寻，恐断肠啊思阴阴。你怎么说他不愿意回来呢？他恐怕是舍不得和他的子女分离，所以才这样的悲哀吧。 是是是，丞相所见的极是啊。那蔡文姬的心境确实是很混乱的，他既思念着自己的乡土，却又舍不得儿女，他既过不惯那匈奴的生活，却又舍不得左贤王。据小官看来，蔡文姬夫人和左贤王的感情那还是很深的，在他的诗里面虽然只是着重地谈到他的子女，但是却也谈到了左贤王对他的宠爱。像左贤王这样一个居然以默读自居的野心家，小官就始终不能够理会，何以文姬夫人会对他能有好感。 周进司马 啊， 这董督宇的伤势怎么样啊？ 哎呀，看来很严重 哦。 他的左脚的胫骨已经折断了，将来也许要成为残废。 他是怎么样落马的呢？ 他在马上睡觉，那马失了前蹄，他就摔了下来。 怎么，你们沿途赶得很紧吗？ 其实也并不是那样的紧啊，只是启禀丞相，只是董督宇的生活可以说是有一些好像是有失检点的地方。 哦，是怎样的呢？ 丞相，董督宇和蔡文姬他们是竹马之交，他们的感情实在是太亲密。小官听人说，他们有时深夜相会，甚至于整晚的都不睡觉。 这个是真的吗？ 丞相可以调训同路的人，我想每一个人都是知道的。特别是同路来的匈奴人，他们哎呀，那真是则有繁言了。 真是没有想到，董字这个后生他竟是这样。 董督宇的态度也着实是不能够令人理会了，其实他和蔡文姬的感情过于的亲密，这都还是情理中事，但是尤其不能够令人理会的竟是他和那位左贤王的来往。 他和左贤王怎么样？ 启禀丞相，左贤王对于本朝那是有敌意的，我们在南匈奴期间他事事刁难拖延时日，对我们的行动还时常的监视。 我、 他想扣留住蔡文姬，不放他回来，总是借口蔡文姬舍不得自己的儿女。后来呼出全单于，给了他们三天的期限要他们考虑，但是左先王仍旧是拖延推诿。到了第四天上，左先王突然把董都玉请到他那儿去了。据说嘛，是文姬夫人要和董都玉面谈以做最后的决定。当时小官们还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，不让董都玉去。但是董都玉他毕竟还是去了，真是奇怪得很呐！ 那是怎样的呢？ 真是想象不到的事情。董都玉去了以后，却和那位怀抱敌意、桀骜不驯的左先王立即的成了好朋友了。 好。 他们互相以刀剑相赠，据说是成了生死之交啊。 嗯， 左贤王把他的青缕刀送给了董都玉，而董都玉呢，却把丞相赐给他的玉驹剑和朝廷的命符，通通都转赠给左贤王了。 这个是真的吗？ 没有半点虚构啊，同行的人人人都可以作证的。 什么？人人都可以作证吗？ 是的，人人都可以作证的。 哎，这不是和外人暗通关节吗？ 这进一步的情况小官就实在无从知晓了。 好，子桓， 是 给我记下一道敕令， 请父亲口授。 10万火急， 是 华阴县令屯田都邑董祀私通外人，行为不端，令到之日捉即令起。字才， 建安13年4月20日， 请父亲署名。 你立刻派人星夜赶往华阴投递。 是。 把周司马引下去。 周司马，你随我一道下去。 是，是。 明天上午辰时正刻，在这里接见右贤王去北，周司马陪见。你们。要好生的部署。 是。 父亲，什么事？ 文姬夫人何时召见？ 我再做考虑。 是。 来， 父亲， 关于文姬夫人的情形，你要好好的查询一下。 是，我一定留意，我一定留意。 曹操要把董祀处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文姬那儿。第二天，曹操和曹丕、周进一起刚会见完了南匈奴右贤王，文姬就来求见了。他脸色苍白，披散着头发，有侍秦侍书扶着走进了丞相府。 蔡文姬拜见丞相。 文姬，你回来了。 我感谢丞相把我赎回来了。我今天来是向丞相请罪来的。我是有罪之人，不敢整饰仪容，请丞相处分。 文姬，我不曾说你有罪呀。 丞相，我听说你已经敕令屯田都御董祀在华阴服罪自裁。罪名是私通外人，行为不端。而且是和我有关。即使董祀之罪当死，那么文姬之罪也不容宽赦，因此不招而来，特请处分。 文姬、 要请丞相把罪情明白宣布，文姬不死一死，死了也会感恩怀德的。 好，把事情说开了也有好处啊。我先说他的行为不端。我听说在归途中，他对夫人缺乏尊重，不能够以礼自守。他和夫人每每深夜相会，弹琴唱歌，致使同行的人不能够安眠。这个可是真的吗？ 丞相，除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罪行？ 这个足以就构成他的死罪了。 如果没有其他的罪行，那么这行为不端的罪名实在是冤枉。 怎么？文姬，你如果能够解释，那么好，就请你解释吧。 在沿途深夜里喜欢弹琴唱歌，这是我的不是。然而我这次回来，留下了一双幼儿幼女，这悲哀总是我不能忘怀。我再到长安之前，日日夜夜沉沦在悲哀里， 我寝不安息，食不甘美，我只有在深夜里弹琴唱歌，以排解自己的悲哀。但是我所弹的不是靡靡之音，我所唱的也不是桑间谱上之词，我所弹唱的是我自己做的胡笳十八坡，是诉述我的悲哀的。这歌词我听说董督宇已经抄成丞相，丞相你可以伏案。 问机，你的胡笳十八坡我已经拜读了。 就因为我沉沦在自己的悲哀里，董督宇倒经常加以劝告。我不否认董督宇对于我有着深切的关怀。丞相知道我们是亲戚，我们自幼就在一起长大，我们是同学同乡，母姐如弟，但是我们是相互尊重，我们并不曾不能以礼自守，而且在深夜里相会也只有过一次。 这个是真的吗？ 那是到了长安，在我父亲的墓上。我夜不能寐，趁着更深夜静，我独自一人到父亲墓上去哭诉，一时昏厥被侍情侍书救醒。我感觉天幕里面太闷，就一人留在墓台上徘徊，也唱出了一两颗胡笳诗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大不应该，我总以为更深夜静别人都已经睡熟，不会被我吵醒，然而毕竟是在深夜里弹唱，搅扰了别人的安眠，我真是万分有罪。董督宇也被我吵醒，他在木台上徘徊，最后给予我深切的劝告，他的话真是太感动人了，真叫我深明无内。他责备我太只顾自己不顾他人，他要我效法曹丞相，以天下之忧为忧，以天下之乐为乐，像我这样沉溺在儿女私情里毁灭自己，也辜负了曹丞相对我的一番期待。他的话真是太感动人了，可是我不能够一一的说出。董督宇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侍情和侍书都是在场的，我可以执着天地鬼神，却没有丝毫的愤世。 侍情侍书你们都在场吗？ 是的，自从文姬夫人离开匈奴龙城，我们是朝夕共处的。 好，那么你们就是最好的证人。 是的。 我问你们，董督宇的话你们还记得吗？ 和文姬夫人说的差不多，只有遗漏没有增添。 我记得董督宇说过，如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已和12年前完全改变了面貌，这是件天大的喜事啊。他怪文姬夫人为什么不以天下的快乐为快乐呢？ 你说这话有道理。 好，文姬夫人你请继续再讲下去。 自从董督宇劝告了我，我的心胸开阔了。我曾经向他发誓，我一定要努力地控制我自己，我要忧于天下，乐于天下。因此我在离开长安以后，就不曾在深夜里面弹琴唱歌，我饭也能吃，觉也能睡，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。唉，万没有想到，毕竟是因为我的缘故而致董督宇陷于死罪，我真是万分的不安。 文姬，这一点看来是把董四给冤枉了。但是我听说左贤王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他想恢复默读单于的凶徒，自明默读，他还轻视本朝，这个可是真的吗？ 是真的，全是真的。 他不肯放你回来，更不肯放你的子女回来，做了种种的刁难，对我派遣去的使臣还加以监视，这个可是真的吗？ 是真的，全是真的。 好，这就好了。文姬，人各爱其家邦，各爱其妻子儿女，这在左先王我并不足为奇怪，但是奇怪的却是吞天督宇董四啊。我听说在你临来的那一天，左贤王把他引去和你见面，两个人立地成了生死之交。左贤王赠刀给董四，董四把我给他的玉珠剑和朝廷的命符也转赠给左贤王，这样的奇迹，这又该做怎样的解释呢？ 丞相，这些是不是就是构成了私通外人罪状的原因？ 我看只好是这样的解释吧。 如果只是这样，那又是冤枉的好人呐。 怎么说？文姬不好一味的袒护啊。 我绝不含糊谁。丞相，请您允许我慢慢的讲吧。 讲。 霍贤王是一位绝强的人，我和他做夫妻12年都没有能够改变他的性格，我很惭愧。然而他是一位直心直肠的人，我也能够体谅他。他是不肯放我回来，但是他终于让我回来了，而且还对我说要我遵照曹丞相的意愿继续我父亲的遗业，帮助撰修血汗书。他说这比我留在匈奴要更有意义呀、啊！霍贤王的转变，倒真要感谢东都御那番开诚布公的谈话了。 文姬夫人，文姬夫人，文姬夫人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你们把文姬夫人引下去，替她穿戴好了在服饰上了。 是，多谢丞相的关切。 曹操望着文姬走出去，他离开座位，慢慢的徘徊，心里反复思索。 还很错综，不过小官始终是不能够理会，何以左先王能和董都御他们利弊的成为生死之交？如果丞相说这是一个奇迹的话，这倒真是一个奇迹了。 子桓， 父亲， 我觉得我们有些个轻率。 是， 昨天夜里我们要是能够把事亲事叔调来查询一下子，不是也可以弄清一些个眉目吗？ 是啊，昨天我曾经调事亲和事叔来询问过一下，但是因为时间仓促，我也没有弄个仔细。我认为他们或许不知道。 古人说得好啊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 是， 这是一点儿也不错，我们是得了一次很大的教训。 是。 这时候文姬已经整理好了仪容，有侍琴侍书扶着缓步走进来。 丞相。 好，文姬夫人，你请坐下吧，你已经站了好半天了。 多谢丞相的关切，请允许我继续的讲下去。 好，文姬夫人， 你是不是曾经这样说过，如果不让我回来，曹丞相的大兵一到就要把匈奴荡平？ 我是这样说过的。 你的话很刺伤了左贤王，也几乎使我改变了回来的念头。左贤王误认为你们都是带兵的人，因为你们一位是司马，一位是都御。在我也认为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是师出无名，我也宁肯死在匈奴。因此是我叫左贤王把董都御请来与我当面问他，是我叫左贤王掩伏在旁偷听，与我单独和董都御谈话，诱导他说出实话。董都御来的时候是带着侍琴和侍书一道来的。 哦， 董都御说的那番话他们都是在场。 侍琴侍书你们都在场吗？ 是的。 好，文姬夫人，你请坐下休息一下子，就让侍琴跟侍书来讲。侍琴侍书，董都御到底是讲了些个什么，你们还记得吗？ 董都御首先接了丞相带去的礼品，接着便宣扬了丞相的功德，宣扬了丞相的文治武功了。他说他自己只是屯田的都御，周司马也只是屯田的司马，并没有大兵随后。他说丞相用兵作战是为了平定中原，消弭外患。他说丞相善用兵，但绝不肯轻易用兵，正因为这样才成为王者之师，天下无敌。 他也体谅了左贤王，说他不肯抱走儿女，这是人情之常。还有文姬夫人体贴丞相的大德，丞相所期待的是四海一家，他劝文姬夫人要以国事为重啊。他所说的还要多，可惜我已经记不全了。 文姬夫人，事情讲得都对吗？ 他说得很恶呀，我要坦率的承认，都对的话感动了我，但是更有力的感动了在旁偷听着的左贤王。左贤王突然的露面，向董都宇行了大礼，而且还感动的把自己的佩刀赠给了董都宇，还发誓说他要永远和汉朝和好。 世情，这个话你确实是听到了。 他确实这样发誓的。 世宗，你也听到了。 是的，是这样的。 这样看来，左贤王倒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啊。 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董都宇也感动地把自己所配的玉珠剑赠给了左贤王，而且还声明说这是曹丞相赏赐给他的礼品，这在他是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物品呢。 哇，原来是这样啊。 再说到赠送衣服的事情，这是匈奴人的习惯，对于自己心爱的朋友都要赠送本民族的服装。左贤王按照了这样的习惯赠给了董都宇一套匈奴服装，并且让他穿戴上了。董都宇也是出于一时的感激，就把自己脱下来的衣服冠带留赠给了左贤王。唉，万没有想到，这是以朝廷的命符轻易的赠于外人，当时也要怪我呀，我当时也没有想到，也没有从旁去劝止。 文姬夫人，我现在完全的明白了，真是多谢你呀。你今天是来得真好，我是轻信了片面之词，几乎是错杀无辜。走吧， 是， 拿出你的钱钱来，为我记下一道诗令。 请父亲口授。 华阴县令，记转屯田都邑董祀，如出师南匈奴，宣扬朝廷德惠，应回蔡燕招来远人，客奏福功，着晋之为长安典农中郎将，赏于即兴前往逝世。吾代建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。你赶快派人选乘骏马，星夜赶往华阴走地，务将前令追回交销，不得有误。 是， 周进，你知罪吗？ 小官万分惶恐，死罪呀、啊、死罪。 本朝和南匈奴的和好得来不易，几乎是葬送在你的手里啊。走完， 快 听令。 丞相，我看周司马也未必出于有心，错在片面推测，好在真相已经大白，请丞相从宽发怒。 我也是太不周到了，既然是文姬夫人讲情，那么此话 是 把周进带下去从宽一处。 是，感谢丞相的大恩大德，感谢文姬夫人。 文姬，我们这一次把你接回来，正像你刚才所说的，希望你能帮助撰修《续汉书》。你知道这是你父亲伯杰先生的遗业。好吧，这件事情我们改日再谈，现在我引你到后堂去见我的夫人，她可是很惦念你的呀。 多谢丞相的关切，文姬有一事要禀报丞相。 什么事情？ 世情和世叔他们服侍我将近两月，我感谢他们，也感谢丞相。我现在的生活自己完全可以照顾，我请丞相让他们立即回丞相府。 原来是这样的事情啊。文姬，你也不能没有人来照顾啊，我看就让世情留在你的身边，让世叔回来好了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情我们到后堂去慢慢的商量，慢慢的商量。 真相大白以后，文姬一心一意地继承父亲的事业，撰修《续汉书》。不知不觉的八年过去，八年来 文姬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，不再受颠簸流离之苦，又亲眼看到在曹操治理下中原繁荣昌盛的景象，他那饱经沧桑的心灵是不能不深有感触的。这天他在花园里写着一首新的胡家诗来抒发自己的心情。 妙龄不在游，泪湿鞍马，时有二载忧，沾露风沙，巍巍载浒屠夫卧法，金碧曙重读芳华，抛儿别女用，生烟胡家，所幸今日遐迩一家，春兰秋菊尽放齐吧，熏风拥住春绿天涯。 文姬夫人，文姬夫人，王后来看你来了。 文姬公后神武啊。 文姬，你又在作诗了吗？ 是，我想重新写一首胡家十八歌来抒发一下我回来的心情，可是我总写不好啊。 哦，你连谱都制成了？ 文姬夫人作诗总是连谱一道制的。 多才多艺的人就有这些好处。嗯，好诗，好诗啊。诗情，你赶快把它送到铜雀台去，叫歌妓们赶快练习，说不定魏王回头就要用它的。 还是有一首的。 一首也好啊，何必非要十八首呢？是，请你赶快送去。 是。 文姬，我听说你已经把你父亲的遗著400多篇全凭记忆都给记录下来了，你在《续汉书》的篆书上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材料，你真是了不起呀、啊！ 这要感谢魏王的鼓励。 文姬，我正有一件大喜事要告诉你呢。南匈奴胡知县单于要亲自来朝贺魏王，昨天已经到了。 昨天已经到了，哎呀，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。 是啊，今天上午魏王接见他们，我听说董四也来了呢。 董中郎也已经到了吗？ 是啊，这次他是从长安回来述职，陪伴着胡知县单于一道来的。我盼你们已经有7、8年没有见面了吧？ 是啊，我从南匈奴回来已经整整的8年了。 王后，王后，王后，事情真凑巧，我一出去就碰见铜雀台的乐师，我把歌词和谱都交给他了，他说好得很，他们立即就练习，据说歌词不长，有了谱子他们很快就可以演奏的。 这就很好，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去吧，不用管我们了。 是， 昨天晚上魏王跟我说，董四的脚已经完全好了，他并没有成为残废。魏王还说，今天上午接见他们以后，他要亲自给你带一件很好的礼品来。我就问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好礼品呢？他说你明天就知道了，他不肯告诉我。 真是感谢魏王的关切，不知道有没有关于我的儿女们的消息。 你又在思念你的儿女了是吧？ 是，我离开他们已经整整的8年了。3年前左贤王打败了鲜卑人的侵犯，自己身受重伤，医治无效，我当时也难过了好一阵子，现在总算是平静下来。可是又有消息传来，有的说儿子死了，又有的说女儿死了，都不知道可靠不可靠。我不愿意提起这些事情。 好在这一次就可以问明白了，你不必太担心了。 是，我想这次董中郎来一定会替我打听明白的，不过我还是有一点担心，万一要是儿女们都死了， 我这平静了八年的心境，恐怕又要卷起波澜来了。你还是想开一些的好啊，文姬。我看这些年的年成倒好了，不像前十几二十年那样，不是整村整落的人都死尽灭绝了吗？有的几万户的郡县，剩下来的只有几百户。魏王的诗：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，这里是熟悉的。 我倒是很挂念四姨娘，关于她的消息却什么也没有听到。 吉人迁右，像赵四娘这样的好人总会有好处的。好在这次就可以问明白。文姬，昨天晚上我还跟魏王说，叫他让董四跟你见一见面，他说这是当然的了，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。 感谢 文姬夫人，文姬夫人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带来了一件你意想不到的礼品呐、啊！ 在曹操的身后，董四带着文姬的儿子依突之阿师和女儿昭姬意外的出现。 来来来来，你们赶快去见你们的母亲。 依突之阿师，昭姬小妹， 妈妈， 你们。 文姬拥抱着八年不见的儿女， 你们 热泪。 妈妈， 对了，你们赶快见过王后，应该叫婆婆啊。 婆婆，万福。 哎呀，赶快起来，赶快起来！哎呀，这真是再宝贵也没有的礼品呐、啊。嗯，你长得这样魁梧，嗯，你长得这样俊美，哎呀呀。你们两个长得真像一对珊瑚树啊，文姬，你该高兴了吧？ 是啊，我真是感谢魏王和王后。 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好，走走走走，我们到松林里去走走吧。 是，让我来引路吧。 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你们母子留在这里可以多谈一会儿。好，董仲啊，来，你来见见我的夫人。这就是长安典农中郎将董四。 哦， 董四，恭候王后万福。 辛苦了，改天再请你谈谈长安的情形。 是，遵命。 董中郎，你，你也可以陪着谈谈。夫人，走嘛。 元吉夫人， 事情是书，走嘛。 文姬目送曹操带着夫人和侍秦侍书走出去，转过身来，带着非常感激的心情望着董四。 顾毕， 文姬大姐， 你好啊！你的脚已经完全好了吧？ 完全好，大姐，我感谢你，是你搭救了我的性命。我这次回到腋下来才知道。 你应该感谢魏王。 是，当然应该感谢。 你们的四姨婆呢？ 她，四姨婆前年夏天得了伤寒症死了。 她已经死了？ 是的，前年夏天是我先得的伤寒症，四姨婆衣不解带的照顾我，我好了，四姨婆就病倒了。大家都说四姨婆是为我而死的。 四姨婆临死的时候告诉我，妹妹还小，要我好好的照顾妹妹，她还要我好好的做人，就像爹爹左贤王那样。她还说她对不起妈妈，她没有尽到责任。 不，这是我没有尽到责任呢。 妈 妈， 妈 妈， 文姬的女儿昭姬拿出一面小铜镜。 妈妈，这是您留下来的铜镜，我给您带回来了。 这是我留给您爹爹做纪念的。 爹爹临危的时候告诉我们，长大了一定要回汉朝来看妈妈。他从怀中取出了这面铜镜，交给了我们兄妹二人，让我们见到妈妈的时候，请您允许他转赠给董大夫。 你爹爹是这样吩咐的？ 是的，母亲。 那么，你们就遵从 爹爹的遗嘱吧。 是。 遗嘱之押师半跪着把铜镜献给董四。 董大叔。 董四虔诚地接下。 母亲，还有这颗宝剑，这是董大叔赠给爹爹，爹爹临危的时候给了我。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 我想来，爹爹是要我主持正义，诛除外寇，替爹爹报仇。 嗯，你爹爹可以瞑目了。 现在曹操和夫人一起回来。 文姬，你又在哭啊？你不是说你跟董四发过誓不再悲哀了？你要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吗？ 多谢魏王的教训，我现在的哭也不单纯是为了悲哀。四姨娘死了，她成为了圣母。左贤王死了，她成为了英雄。他们是永垂不朽的。 文姬说得很好。文姬，我们这些个还活着的人不是应该做些无愧于圣母无愧于英雄的事吗？文姬，我听说你又写了一首好诗，我已经叫人通知铜雀台的歌妓，让他们出场献艺，让我们大家也来欣赏欣赏啊。好，夫人请。 这时候五彩缤纷喜气洋洋的歌舞队来到了花园，他们开始演唱文姬刚才写成的那首新胡家诗。 可以定为重读芳华。 定名很是的，就请魏王决定。 好，就这样定了。不过我还要出一个题目，叫做生死鸳鸯，这个可要你们自己来表演了。 这是怎样的内容？ 就是你们自己的本事啊。问题